你行不行啊？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看？ 见他这副样子，乔家有些害怕。不过乔家这话说完了，自己都觉得扯淡。郭林这是吸了毒品才引发的抽筋儿，送到医院不是找死？但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想起曾经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办法，乔家放了一浴缸的凉水，把意识模糊的郭林把衣服全脱了，先用热水用毛巾给他擦了一遍身，然后小心地放在浴缸里。被突然刺激，郭林几乎从浴缸里跳出来，他的眼神没有焦距，只是凭借本能要离开这个让他不舒服的环境。乔家在浴缸外面压不住他，干脆进去强行把郭林压在了冷水里。郭林最初还在挣扎，但因为喝酒之后浑身都无力，扑腾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妥协在乔家的强硬之下，只是浑身都被冰得发抖，嘴唇慢慢开始发紫。 妈的， 乔家终于知道毒品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碰了。就算是郭林这种人，只不过吸了一点儿，都被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换个人真的是连爹妈都不认的。郭林就这么被乔家扣在浴缸里泡了20多分钟，一直到他几乎不动了，乔家才在他被冻死之前把人拽了出来，抽了浴巾把人大概擦了一下，然后直接裹着浴巾拖到了床边，自己也脱了衣服抱着郭林一起卷在被子里。 操，真够冰的。 乔家被郭林的低温冻得不停地抖，睡在他旁边的人是根本什么意识都没有了，偶尔会冒出几句不舒服的呻吟，但是无论乔家怎么叫他的名字，郭林都没有反应。 这遭的是什么罪呀？ 乔家恨得牙痒痒，但是又没办法跟个尸体一样的郭林发火。一想到这家伙根本就是为了他才会到云南冒这么大的险，心里就跟被挖了一个洞一样，空荡荡的难受。 真想不明白，郭林这么做是何必？就算是为了案子也太离谱了，人人都是一条命，丢了就是丢了，怎么他郭林就从来不把自己这点资本当回事儿呢？ 本来之前乔家的情欲都被郭林撩起来，折腾了一大圈之后全无了兴致。感受着怀里郭林依然瑟瑟发抖的样子，乔家第一次什么想法都没有的就这么搂着一个用背影都能让他硬起来的男人。所以人真的是会变的。郭林第二天睁开眼就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舒服，甚至不是疲累感，而是那种每个骨头缝里都被放了蚂蚁啃食他骨膜的刺痛感，所以即便他并不想，依然还是忍不住哼了一声。 怎么了？ 然后旁边立刻就睁开了眼。郭林这才注意到俩人的距离简直是近得离谱，他愣了一下，然后抽出胳膊动了动肩膀。 怎么回事？ 你不记得了？ 记得一部分。 郭林这话说得很谨慎。 在 KTV 包间的事情我还有印象。 见他这反应，乔家多少也猜到一些了，他索性双手枕在头后面。 那你记得的是对我施暴之前的那部分，还是施暴后的？ 他这么一说，郭林果然脸色变了变。 之前？ 有没有人告诉你撒谎实在不适合你啊？好歹也是穿着制服的，你别打算做过了不认账啊。 郭林觉得有些头疼，他按了按额头。实话说，昨晚他只记得吸了那点白粉之后头跟要爆炸了一样，乔家把他弄进洗手间的时候他还是有印象的，模糊记忆里也有压着乔家在墙边的画面，但具体做了什么他是真的没有印象。现在俩人这样坦诚相见，真说什么都没有也确实没什么可信度。不愿再去回想昨晚的荒唐，郭林略微有点孬种的想把话题岔过去。 我先打一个电话跟黄队他们说一下这事儿。 结果手还没够到床边的电话就被乔家压了回去。 汇报 什么时候都行。你总不好爽完了就把我这么晾着吧。 一边说，他一边很干脆地掀开被子，看得郭林满头黑线。这方面乔家真不是一般的难缠。 那你想怎么样？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呗，都是男人，你装什么蒜呢？ 腰部一挺，乔家完全是一副让郭林看着办的态度。按照郭林之前的脾气，大概是直接把人往床下一踹就得了。但是不怎么清晰的记忆里，他还记得乔家昨晚帮他擦身子泡凉水的折腾了一夜。酒精配上毒品这种组合，搞不好会出人命的。就算乔家什么都没说，他也知道自己昨晚不会太让人省力。好人跟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好人会有负罪感。郭林实在学不会乔家犯浑的那套，僵硬的犹豫半天，最后郭林用手帮乔家解决了一次。其实大家都是爷们儿，这种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借个右手而已。偏偏乔家夸张地喊了半天，连喘带哼的，搞得郭林浑身不自在不说，隐隐也有点燥火上身的意思。好不容易把乔家这边解决了，弄得郭林差点冲去洗个冷水澡。乔家看着郭林那个狼狈劲儿，就是心情畅快。他大笑着翻了个身，不理会换衣服的警察。他把头埋在被子里，就扔了一句话： 要是没死就别来烦我。 行了，你好好待着。 郭林的电话是出去打的，黄静大概了解了情况之后，又提醒了一遍，让他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随即告诉他了一个地点，让他去跟安排好的线人见面。其实郭林已经知道云南这边的联络人是谁了，昨天跟对方碰面的时候就一眼认出来了，跟在目标人物旁边的那个就是之前跟黄静一起帮他抓陈玄的杜子平，被其他人称为平哥，似乎已经跟这群人混了一段时间了。按照地址兜了好几个圈子，到了碰头的地方，郭林到的时候，杜子平已经在等了。实话说，杜子平其实是一个很难让人忽略的人，眼神太犀利，仔细看五官也长得非常好看，立体的根本不像是亚洲人，浑身都透着一股危险气场的犀利。虽然没见过他动手，但郭林几乎可以肯定，杜子平的身手一定非常的好。偏偏就是这种人，昨天跟在一群人中间的时候，却不会让人多看一眼。或许这就是云南缉毒侦查员的素质。郭林在心里暗自赞叹了一下，然后走到杜子平跟前。 杜警官。 不用叫我警官。 杜子平说话的声音很低，也很轻。因为他的个头比郭林矮，所以显得特别瘦小。 这段时间你跟着其他人叫我阿平就可以，现在目标人物已经很相信你了，初步估计应该是在明天就交易，你做好准备。 嗯。 郭林点点头，不过想到了昨晚的事儿，略微有些担心。 昨天晚上我没有露出什么马脚吧？ 提到昨天晚上，杜子平脸色稍微有些变化，他抬头看了郭林一眼，嘴角扯起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 那个小混混是不是认识你？ 瞒不住，郭林就照实说了。 他是跟我一块过来的。 不过关于乔家的身份他还是没表明。杜子平很理解这种事儿，所以也没追问，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反应挺快的，虽然点子很齐，但是很管用。 至少那伙人昨天离开的时候，虽然一路骂骂咧咧，但是对郭林的身份反而更坚信了。毕竟警察就算出来卧底，也不至于搞这么大牺牲。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男人跟男人做这种事儿的，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嗑药嗑的兴奋了，随便抓了个长得还不错的泄火。换了一般人，大概是抓个女的。郭林这口味不太一样的，就倒霉了乔家。卢虎懊悔了一晚上，一直觉得是自己坑了刚认识不久的兄弟。郭林见杜子平这么说，面上尴尬的是硬也不是，不硬也不是，只能叹口气。对乔家，他是说什么话都觉得多余。要说感谢就见外了， 而感谢似乎在他们之间有些匮乏。真要说的就是互相扶持吧。被这么意外的一搞，郭林的身份得到了落实，那边自然就开始催促交易了。黄静作为整个行动的总负责人，做了周密万全的部署，各种有可能的意外情况都被考虑了进去，基本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也是郭林第一次碰到这么大型的抓捕活动，无论是从人员配置和场地的布控上都无可挑剔，所以行动完成得很顺利，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目标人物和毒品全数捕获，甚至双方都没怎么交货。乔家早上睁开眼的时候，郭林说自己要去汇报工作，等晚上再见到这人，郭林说已经完成任务了。